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位。 请讲有的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 原来有的事情一一全情，他要买举不停，举不起几天里咱要买，夫妻相亲我愿意，只要买二姑娘亲，二姑娘亲，二三姨。 妈，拿去。 啊！快快快快快！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莲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这边请讲。这四位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零点四位，啊！ 请讲。 听了。 你要买药材三升，他要买药材一瓶水，咱要买。 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这奶茶不是有我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说， 就算是药材，真乃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了。 你要来天上三分分。清风 一出东方红彤彤， 咱要来天堂听道 小麦田上敲鼓钟， 鼓子在响， 嗯，你说地他得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嗯，我看你呀，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不行，我也是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嗯。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慌出狼方救命去，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平哪？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行。 这 我谅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苦得好，如同男人马刀扎，要难是根短命王， 老娘的短命 几个小儿郎，你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赌一呀， 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照牌打死你！ 是，铁马。 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祖先想，道长告罪了。 想你，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太不像话了啊！ 哎呦， 哎呦，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力量大也不能乱。